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今晚嘅建築二嘅時間啦，咁我哋兜兜轉轉咧，今晚我哋嘅建築二帶大家去嘅城市咧，就翻去一個我哋曾經都喺節目入面咧遊覽過嘅一個國家。呢個國家大家如果喺聽我哋先奴講城市嘅第一個系列入面咧，其實喺一開始嘅時候已經有講啦，呢、這個嚇喺中東嘅也門嘅城市，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印象啊？咁如果大家想聽翻，當然啦，可以 podcast 啊。在香港电台的网页入面其实已经可以听得返啦。咁而今次呢继续游览也门喎、哦。咦先喔，今次呢个也门嘅城市叫做刹那。 係、啊就是。好好听个名咪 一刹那间。我哋去咗刹那。咁呢个刹那嘅城市究竟有啲咩特别別之處啊，先到 點解你要翻也門咧？ 係，唔係啦？我成日覺得咧，因為我哋係講城市，其實而家就可以睇咧係同一個國家啦。其實喺唔同嘅時代咧，可能我哋分別咧係唔同嘅帝國或者一啲小國去管轄嘅。咁、上次介紹咧就係、沙漠嘅曼哈頓就係希巴姆啦，基本上就喺也門嘅東邊沙漠區。今次介紹呢個叫做薩那啦，英文叫山那啦，其實就係也門嘅首都嚟、我諗好多人都唔知添、即係也門已經少人知啦，個首都係咩名咧都冇乜人知嘅。咁佢好唔同喎，因為地理上咧，也門咧喺佢嘅西邊咧係高山區嚟嘅，咁所以呢個城市咧喺2300米嘅高原之上，咁所以佢因為嗰個地理特徵同埋嗰個氣候上咧，分別咧就同沙漠區好唔同啊，所以衍生出嚟咧，佢建築物咧都有另一個風格，所以我就想介紹俾大家知道。 冇錯啊，即係撒哈拉半島嘅嗰個特色咧，我都可以講一講，咁樣咧對大家理解會有幫助。阿拉伯半島咧可以分為四個大嘅範圍嘅，第一個咧就係、我照順住講咧，第一個就叫漢茲咧，就係、西阿拉伯嘅地方嘅。咁嗰度地方咧就係、啲高山啊，同埋啲比較高原嘅位置嘅地方。咁我一陣間會講到幾個重要嘅半島嘅城市咧，都同呢個漢茲有關係嘅。咁中部位置咧叫內茲咧，就係、一啲嘅中部嘅地方，曾經咧都係阿拉伯半島裏邊重要嘅部分。南邊咧就係、南阿拉伯嘅位置，就係、今日嘅也門嘅部分啦。咁然後咧亦都有東部同埋北部嘅部分嘅阿拉伯嘅地區。咁我哋大抵會分為呢四個範圍嘅。咁薩那位處咧就係、南阿拉伯半島嘅西邊，所以其實同漢茲啊，即係西嘅阿拉伯半島嘅地理環境同埋氣候，同埋嗰條嘅山脈嘅連接咧係一樣嘅。咁所以咧佢整體嘅氣候咧都係水分比較多啦，相對於中其他地方嘅沙漠地方咧係水分比較多啦，比較高嘅地方。咁因為比較高嘅地方咧，整體嘅氣候咧亦都會冇喺沙漠地方咁嚴酷嘅。咁所以整個嘅氣候嘅環境同想像咧，就唔好先想像到佢成為一個純沙漠啊，好似冇人煙啊氣好難生存嘅城市先。用咁嘅方法諗咧，就未必會想像到一個正確嘅薩那嘅。 係啊，其實咧我哋上個禮拜咧講緊就亞美尼亞嘅首府葉利溫啦，就係、主要想講耶教文明啦。今次咧介紹薩那咧，其中嘅原因咧都係想講回教文明啦。因為自從耶教文明興盛之後咧，哇都去咗成幾個世紀啦，之後先出現另一個比較大嘅宗教嘛。咁所以咧都想搞一個咧回教城市嘅。咁但係咧，如果大家睇下相咧，即係我想問下兩位拍檔，你睇咗也門，譬如我介紹嘅薩那嘅相咧，你有咩感覺咧？ 因為之前我哋都有講過也門嘅城市咧，希巴姆嘅時候去比較咧，真係覺得兩種風格好唔同。即係我哋嗰陣講希巴姆係即係泥造嘅建築啊嘛，話沙漠中嘅曼克頓咁樣，即係好多嘅泥石。咁但係今次睇咧，嗰種無論係顏色上面或者睇落嗰個用料上面都已經好唔同喎。 係啊，但係咧其實都有同一樣嘅嘢嘅，你睇唔睇到啊？ 我嗱，我純粹傾偈睇落去嘅時候，我就你問我，我覺得即係都係。即係阿拉伯世界裏面啲一啲嘅細嘅窗啊，即係嗰一種嘅形態。反而你問我咧，就唔 你話似阿拉伯咧，不過感覺好似當時我哋講即係撒菲王朝啊、中東啊，即係近伊朗 波斯嗰邊， 波斯嗰啲嘢咧就好似喺度咧有啲感覺嘅。 即係所以大家真係佢 係啦，所以中間硬係有啲嘢咧係相通，但係其實咧地理位置都爭幾遠。 係不過咧。我覺得咧有一個共同嘅就係佢哋都係高樓大廈嚟嘅，嗱、即係唔係而家講嗰啲話幾百米啊、幾廿層樓高啦，但係咧你睇個比例上咧，佢都係好似係同 四五層樓高嘅， 係啦，主要係啦，咁但係咧最高去到八至九層樓高，咁、其實同我之前講咧希巴姆係類似嘅，所以咧其實古代咧嘅也門人真係唔知點解咁叻嘅喎，真係識起高樓大廈嘅。咁而家嘅城市歷史咧都有成差唔多2500年添。 咁大家都可以上到去我哋港台網站啊 ，rthk.hk 喺我哋第五台節目《建築二》入面咧，大家一齊睇一下我哋 upload 上去嘅相片啊，睇到今日我哋所講也門薩那呢個城市嘅相嘅時候，啊又可以比較大家對於也門嘅認識啊，會唔會今次呢啲嘅高樓大廈啊有一啲嘅差唔多嘅印象啊，定還是都係有一少少嘅唔同啊？今次一齊大家去研究一下啦。 好啊， 頭先阿仙奴都有講到就係伊斯蘭教啦，即係回教嘅文明啦，喺呢個即係人類世界入面開始出現咗啦。咁啊，對於其實成個世界當然係一個好重大嘅影響啦。咁而依家我哋講也門呢個國家嘅薩那，咁其實同呢個回教文明之間嘅關係喺邊度咧？ 咁我哋就要講翻早少少先，因為咧我之前都介紹好多個回教嘅城市嘅，包括一開頭講大馬士革啦、阿納婆啦，或者布魯特馬爾島上都係一啲回教城市先嘅。但呢啲回教城市咧，同我今日講嘅薩那都有啲類似，因為大家都喺中東地區嘛，所以喺回教文明未嚟之前咧，佢都係曾經係耶教文明嘅城市嚟嘅。咁咧，但係咧。喺也門咧，因為佢個地理上唔同啊，所以同頭之前我講嗰啲喺黎凡特地區佢嘅發展有啲唔同，因為咧佢反而係依靠紅海邊喎。 係啊，嗱，即係我哋當時首先有幾樣嘢要講啦，成個伊斯蘭文明嘅興起咧有幾個元素嘅。咁嗱，首先咧漢字嘅位置咧，包括今日講到麥加呢啲嘅重要嘅城市啊，或者麥地那呢啲重要嘅城市一直其實咧沿住咧就係由紅海啦，即係大致阿拉伯半島嘅西邊同埋紅海之間，佢嘅紅海對岸咧就係今日嘅即係塞比亞，我哋之前講過嘅地峽嘅位置就係東非嘅位置。咁呢個嘅貿易路線咧，即係印度洋地中海之間最近嘅位置咧，就係嗰度啦。嚴格嚟講咧，行阿拉伯海咧，即係行波斯灣咧，應該就向伊朗走嘅。但係如果行紅海咧，就係向地中海走。咁所以紅海條路線係最近，可以陸路運輸最少。咁你知道咧，海運同埋近岸嘅海運咧，其實嗰個貿易嘅量係順利同埋快好多，同多好多嘅。咁嗱，依條嘅貿易路線咧，就係兵家必爭。我哋話公元前五六世紀嘅時候咧，有兩大文明嘅界線咧，就係今日阿拉伯半島嘅西岸咧，一直延伸到今日嘅敍利亞，成個中東嘅地方咧，就可以一分為二嘅。西面嘅所謂嘅東羅馬帝國嘅範圍啦，咁就即係君士坦丁堡啊，信奉嘅就係基督教後來嘅東正教嘅文明啦。咁而另外一邊咧，就係當時信奉嘅就係蘇羅亞斯德教啦，就係後來我哋俗稱啦，部分俗稱嘅拜火教啦。咁就係撒珊王朝嘅範圍。咁其實兩個當時都係強得不得了嘅。同埋係好成功嘅文明啦。咁兩個文明之間嘅爭戰咧，喺成個嘅中東地帶咧，係產生咗一個巨大影響，因為佢哋不斷咁樣反覆地爭奪敍利亞嘅位置。咁敍利亞大家都講過啦，咁大馬士革咁中東唔同嘅地方。咁但係對紅海貿易有咩影響咧？上邊散曬嘅話咧，其實成條貿易路線就變成好危險啊！你諗下，你要中間要穿過去，你運咗啲嘢去到麥加，運咗啲去到大馬士革，你都冇路行嘅。咁你做乜要做貿易咧？咁加上咧，當時嘅所謂嘅埃塞俄比亞嘅帝國，大家都有印象，當時係信奉基督教嘅。咁所以成個嘅爭戰，即係薩珊王朝同埋耶教嘅爭戰咧，就令到呢條貿易路線枯萎。咁所以南阿拉伯半島影響到甚至乎也門嘅地方咧，就變成一個相當之危機，因為一直以嚟依賴嘅呢個貿易冇咗嘅時候咧。也門呢個本身冇乜農產能力嘅國家咧，依靠貿易嘅國家咧，就非常之大問題啦。咁啊，好窮。咁所以成個阿拉伯半島咧都出現好多嘅戰亂啦。咁喺咁嘅情況咧，通常咧宗教咧就會有啲嘅滋生嘅。 係啦，咁啊都講一下少少啦。譬如喺回教未嚟之前咧，其實薩那已經係一個貿易城市㗎啦。咁但係咧，其實歷史記載冇乜嘅，全部都係傳說嚟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早期咧真係唔係咁多文字記載啊嘛。咁但係咧。佢都有記載過咧，就喺埃塞俄比亞曾經好強盛嘅一個叫做士巴女王嘅王朝嘅一個城市嚟嘅。咁之後咧，亦都有記載咧話城裏面咧，佢曾經係出現一個好大嘅宮殿，有成20层樓高啊！嗱，呢個係傳說啦。咁嗰陣時講到好犀利嘅，即係好多裝飾啊，個天花板又半透明啊，望到雀仔飛啊。咁但係呢啲咧都唔緊要，因為呢個城堡咧之後咧係喺回教嚟之後咧已經唔見咗噶啦。咁但係咧喺經過唔同朝代都有。 不斷重建，但係而家都唔存在嘅啦。咁但係啲人就估計咧，點解也門人或者撒那係咁中意起高樓大廈咧？其實同呢個城堡有關嘅，因為呢個宮殿咧咁高咧，係令到大家都有一個向往咧向高樓發展啊。所以咧，佢都係成為咧今日譬如也門佢有咁特別嘅建築風格咧，都係由嗰度嚟咯。咁但係慢慢咧，其實佢之後譬如都有被埃塞俄比亞人佔據過啦，變過係一個猶太人或者基督教為主嘅城市啦。但係去到回教嚟嘅時候，又需要變啦。咁喺七世紀嘅時候咧，回教就喺佢上面發展啦，所以慢慢咧，也門都幾受影響嘅喎。 係啊，你話最早即係穆罕默德起點嗰陣時咧，即係其實佢做咗一樣嘢嘅就係改革咗當時喺羅馬帝國裏好強勢嘅所謂就基督教嘅一個體系啦。咁基督教或者猶太人嘅宗教，上兩個星期都我哋都講咗幾長時間嘅，即係所謂嘅阿伯拉罕諸教或者閃族嘅神宗教嘅一啲演變。咁嚟到呢一步嘅時候咧，其實我幾樣嘢比較咗先，咁樣就會簡單嘅，非常之簡單就係耶穌係咩嚟嘅咧？喺猶太教嚟講咧，其實佢係一個異端嚟嘅，即係佢係唔屬於猶太教嘅聖人，因為佢係假嘅。咁喺基督教嚟講咧，耶穌就係絕對係聖人啦。咁佢係神同埋人嘅兩重性 ，OK， 又係神又係人。咁但喺伊斯蘭教咧，穆罕默德認為耶穌咧其實係上一任嘅先知，但佢唔係神嘅，但佢係上一任嘅先知，佢係非常重要嘅先知。咁所以你要見到就係成個伊斯蘭教最起點裏邊，穆罕默德對於成個所謂猶太人信仰嘅改造咧，其實係將以前嘅經典嘅繼承啦，同埋一啲舊嘅嘢嘅改換，同埋加咗穆罕默德自己成為最後一個先知。OK， 同埋咧，佢有幾樣嘢做咗嘅，就係第一啦，就係佢將佢嘅語錄留低咗做《可蘭經》，就成為一本至高無上嘅經典啦。咁但係舊約又好，新約又好，即係基督教我哋講嗰啲咧，依然係成為伊斯蘭教嘅經典喺佢個體系入邊存在嘅。咁呢個大家要注意，所以其實佢哋之間嘅關係係對立，但係都係有並存同埋繼承嘅部分。第二咧就係話佢哋要有所謂五功啦，就係話你要有各種各樣嘅你要做嘅事啦。咁另外咧就要有禮拜啦，即係話你一日要有五次嘅禮拜啦。同埋咧最複雜嘅就係咧守齋戒月啦，就喺回教曆裏邊嘅九月就定為齋戒月。咁啊齋戒月嘅時候嘅有日頭嘅時候咧就唔可以食嘢嘅，亦都唔可以飲水嘅。有日頭嘅時候啊，咁就夜晚就可以。咁呢個所謂猶太曆嘅齋戒月，要有五功同埋要守禮拜咧，就成為咗幾乎係全部伊斯蘭教嘅規矩。咁咧就變咗咧，佢係一種好簡單、好容易遵守嘅規矩。只要我跟住呢啲規矩嚟做嘅話咧，我其實咧就可以融入喺嗰個嘅體系入邊。咁所以對於一啲普通人嚟講，就算唔識字啊嘅人嚟講咧，佢都好容易守到呢啲規則嘅。咁所以簡單講咧，喺當時啊，喺當時嘅諗法裏邊咧，伊斯蘭教嘅改革咧係一個好方便、好容易俾人哋信仰嘅改革。而我哋一般研究宗教史嘅人咧，都會認為咧，好容易被信奉嘅宗教咧，係會比嗰啲好難去信奉，譬如猶太教，你要行割禮，即係你要割包皮，你先至可以信。咁相比咧，係非常之困難。咁呢個咧嘅改革咧，就喺伊斯蘭教最初嘅麥加同埋麥地那咧，就一個爆發。補充咗最後一點咧，就是、最初嘅穆罕默德咧，本來諗住咧同當地信奉基督教嘅猶太人係合作嘅。咁但係咧，當時嘅猶太人咧係拒絕同佢合作，因為猶太人認為即係佢哋係異端啦，即係呢個穆罕默德係異端。咁於是咧，佢將佢哋趕走，驅離咗麥地那，然後咧留低喺麥地那嘅阿拉伯人咧，就完全信奉呢個穆罕默德嘅伊斯蘭嘅呢套新嘅教義。咁結果係咩咧？伊斯蘭教就變成咗一個純阿拉伯人嘅宗教，多過咧係有所謂基督教或者猶太人嘅背景。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佢同阿拉伯半島嘅起點上咧，就係一個好緊密嘅血緣關係。 建築二主持：先奴、曾卓賢、馮傑。 佢比較擴張得快咧，同耶加文明真係好唔同嘅。因為耶加文明咧係經過咗幾百年咧，佢慢慢去抗爭，佢先至變做正統噶嘛。但係回教文明咧，其實喺穆罕默德去成立嘅時候咧，佢已經有一個參考，所以佢咧佢發覺咧係需要用咗政教合一嘅方法之餘咧，佢仲要係將呢個回教文明帶入生活裡面，所以啲人咧先會容易去相信咯。阿拉伯當時係以部落同埋以一啲多神教為主嘅，但係佢哋咧就拒絕會信翻主流嗰陣時有嘅，譬如基督教啊或者猶太教，佢哋反而覺得咧啊，你有個新嘅宗教喎，同埋都係有靈性存在啊嘛。咁於是咧好快咧就係因為佢可以說服到呢一班咁樣嘅部落嘅領袖咧，慢慢變咗。做一个军事和政治实力，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要去教堂做礼拜，咁我喺沙漠点搵教堂咧？咁教堂本身起好难啦，大家知道我哋听亲啲教堂起一百年， 咁但係伊斯蘭教好簡單嘅，我向住嗰個方向，最初其實係向耶路撒冷嘅，然後就改做誒麥加啦，每日拜五次，簡單好多，我可以喺沙漠鋪張籤就搞得掂。咁所以呢一個嘅行為本身咧係簡化咗嘅，咁所以用咁嘅角度嚟諗，你就會理解好適合沙漠啊、商旅啊、旅行啊嘅人去信奉。 咁但係我哋嗱之前講我哋基督教，因為起教堂都係其中一種我哋話建築上面好重要嘅一個標誌啦嚇。咁但係嗱，如果我哋講到伊斯蘭教，其實我哋又唔需要真係特別起個紙啊。今日我哋有清真寺啊，但係嗰陣啊，頭先卓賢兄話我哋就咁鋪張籤都可以啦。咁伊斯蘭教對於個城市設計或者對於建築方面，即係對於個城市面貌會有啲咩影響呢？ 當你係一個軍事力量去侵佔呢一個版圖嘅時候咧，咁建築咧就變咗係一個統治語言嚟嘅咯，就唔係話單一咧係淨係叫佢宗教嘅，因為咧之後回教喺阿拉伯地區崛起之後咧，用咗100年嘅時間咧，好短一個世紀咧，已經去到北非啦、西班牙啦，同埋今日嘅黎凡特地區，所以咧個版圖咧基本上同呢個當時嘅亞文明係佔到一半嘅地中海勢力噶嘛。咁佢如果佢需要更加令到多啲人去信奉咧，佢一定要係建立一啲城市啊，同埋一啲建築物咧，去保存咧佢哋嘅實力嘅。咁但係咧回教有啲唔係好同，因為佢擴張得太快嘅。咁所以咧，佢最早期嘅時候咧，佢哋冇一個咧好完整嘅城市或者建築嘅概念。咁通常咧都會用咧當時譬如基督教啊或者拜火教一啲建築形式或者城市咧而改變嘅。 係啊，我哋今日講嘅也門嘅地方，最早其實係薩珊王朝，當時係薩珊王朝有管治嘅地方。當然，埃塞俄比亞都有管過啦，即係當時帝國。咁但係當時曾經有薩珊嘅影子。咁但係後來好快咧，成個阿拉伯世界經過最初幾十年之後咧，其實亦都到到阿拔斯王朝嘅時候，就已經係一個波斯化咗嘅伊斯蘭世界。咁所以喺咁嘅角度裏面，我哋會話成個伊斯蘭嘅文明嘅起點呢，其實係阿拉伯嘅精華加埋波斯甚至乎兩河嘅精華所匯聚嘅結果嚟。咁所以話成個近東中東嘅文化喺呢一度經過咗伊斯蘭世界呢，就有一個交融同埋交互。咁所以我哋今日喺也門見到話廣義講阿拉伯嘅時候呢，其實講緊我哋之前上一季同埋呢一季講嘅好多集嘅中東嘅文明嘅匯聚嘅結果嚟。 係啦，咁但係點解我哋要介紹薩那呢也門呢？咁因為你睇地理上呢，其實呢佢真係喺聖城麥加同埋麥地那咧嘅南面好近嘅啫，咁所以咧喺阿拉伯帝國咧去擴張嘅時候咧，第一個地方咧其實就係向南，咁當然佢都係向北啦，咁佢四邊咁散咧，所以咧薩那咧就係第一批咧被侵佔嘅城市，咁而據聞咧喺市中心咧，而家佢嘅大清真寺咧，亦都係咧喺麥地那同埋麥加以外第一個起嘅清真寺嚟嘅。 頭兩三年佢擴張就已經佔領咗也門㗎啦，即係10年其實已經打曬㗎啦，基本上最初起點。咁所以頭兩三年已經喺也門度佔領咗，咁所以好早啦嘅時候已經進入伊斯蘭化。 嗱，呢一個清真寺咧好犀利喎，而家咧佢都係薩那嘅舊城嘅一個叫做核心地區啦。咁呢清真寺咧，其實咧你睇個樣咧，同我哋其他佢啲民居啊，好多裝飾好唔同嘅，佢好簡單。你見到佢就算好似宣禮塔咧，都係白色，全部冇花紋嘅。點解咧？因為真係最早期嘅清真寺嚟嘅。據聞呢個清真寺咧，仲係穆罕默德都有份參與個設計，同埋喺佢未死前已經起完。所以咧嗰陣時咧，呢、這個即係當地人咧，而家都會好自豪啊！呢、這個都係穆罕默德有份負責叫大家起嘅清真寺嚟嘅。咁呢個清真寺咧，其實我就冇入去嘅，因為咧也門咧所有清真寺都係唔會向呢個非教徒開放。咁或者只係可以日日都喺個回教寺外面兜啦。但係你會見到咧，佢真係係比較簡單嘅。譬如個外牆啦，佢都係用磚砌，但係就冇用磚砌一啲花紋。咁你如果喺上面睇咧，佢成個佈局咧，佢都係分一邊有內庭啦，一邊就係有朝拜大廳啦。朝拜大廳好明顯就係南北向，因為佢北面就係呢個聖麥加嘛。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喺個市中心裏面咧係一個咧比較突出嘅建築物，就是、因為佢太簡單啦，即係同之後去發展嘅唔同。咁呢個當然就係同薩那佢本身嘅建築特色咧係有一個唔同嘅待遇，因為呢一個咧，某程度上咧，我只覺得係一個叫入口嘅建築，係由麥加帶過嚟，就唔係本土嘅人要起嘅建築嚟噶嘛。咁啊，當時啦，係啦，究竟當時嗰陣時薩那嗰、那個舊城係點嘅咧？其實薩那咧好早咧就已經有城牆噶啦，因為薩那呢個名咧其實係解做護城咁解嘅，所以咧喺早期咧佢已經係有一個護城牆。以前咧佢喺2300米咁高嘅高原咧，其實咧係對於當時嘅帝國一個好好嘅護城堡嚟嘅，因為咁高啦，咁所以咧佢都係一個變咗做一個後援嘅作用。咁城市嘅發展咧，最初咧就係由東邊開始嘅。嗰陣時東邊咧，佢有一個宮殿啦，頭先講過好高宮殿啦。後期咧喺個宮殿嘅地方咧，就轉咗做今日嘅大清真寺。咁所以咧嗰、那個地區咧就由嗰度開始發展咗，譬如有市集啊，跟住又會有其他嘅住宅民居啊。咁呢個城市嘅格局咧，其實就冇一個 話好似以前歐洲或者古羅馬帝國嗰啲話，我特登係好點樣有格仔 佈局， 係啦，我之前有個人去會規劃定咧。咁呢個都係伊斯蘭格局係冇嘅，即係佢唔會係特登有人去設計，佢係一個自然萬山嘅。咁即係一個成日都講迷宮啦，係咪先？咁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撒那迷宮咧係好唔同嘅。之前好多城市啊迷宮啦，又行唔到去。呢個咧真係我自己啊。行咗好多次咧，哇！真係蕩失路嘅。我之前係要認住咧嗰條路點行。如果我只要行差一條差路咧，你竟然知俾你帶咗去邊度嘅啦。咁、原來呢個係有城市設計過，唔係冇 嘅 喎。 特登令到你迷路嘅，混亂嗰啲敵軍啊入到嚟嗰啲。 呢個可能都有啲係咁樣嘅考慮嘅。咁但係咧，沙拿咧佢嘅設計咧，其實佢係。你以為咧好似密密集集咁，因為可能講迷宮咧，就係全部都鋪曬啲屋，咁啊剩翻好窄嘅路，咁啊等大家咧都唔知行咗去邊。其實唔係，呢個城市咧有大約 20% 嘅土地咧係一啲空嘅地嘅，係一啲田地嚟嘅，唔係係田地嘅，係一啲空間嚟嘅。你見回教城市咧，通常都會密質質啦，同埋佢唔會有廣場噶嘛，佢唔會有一啲 void 嘅 space 噶嘛，佢度有喎。咁嗰啲唔係廣場嚟，嗰啲係花園嚟嘅。咁點解咧？呢個就係同佢個城市嘅有關啦。因為咧，喺古代咧，其實沙拿咧，佢嘅設計咧係根據咧一啲叫做 Hara 嘅一啲小區組成嚟嘅。咁嗱，佢嘅核心頭先都講咗啦，佢就係由呢個大清真寺開始啦。大清真寺一帶咧就係佢哋嘅市集區。個市集區咧係隨住唔同嘅世紀咧而慢慢唔同發展咧向外不斷延伸嘅。咁而喺呢啲核心範圍以外咧就係住宅區啦。咁住宅區咧佢分咗好多個唔同嘅住宅區啦，而每一個區咧都有好多個小嘅 cluster 咧，佢組成嘅 Hara 嘅地方。Hara 咧就係你當係一個小區啦。而每個小區咧，佢就會都會有一個清真寺嘅、清真寺咧就會係嗰個區個名嚟啦，通常都咁清真寺外面咧就會有一個小小廣場嘅，就係佢哋當地人同埋外面隔離區嘅人咧交往地方。咁因為咧佢呢一啲咁嘅小區嘅設計咧，其實係用呢、這個空間嘅私密性同埋公共性去諗嘅。即係初頭，譬如我入呢個小區嘅時候咧，我必係到清真寺前面嗰個空地，因為佢比較公共嘅地方，咁就係同外地人，即係唔係外地人咧，即係隔離區嘅人接觸嘅地方啦。咁入咗清真寺，跟住再引申咧，就會有幾組嘅唔同嘅住宅高樓，佢哋咧就係圍住嚟起嘅。咁中間咧就會有一個內庭，嗰、那個內庭咧就唔係一個 courtyard 嚟嘅，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花園嚟嘅。呢、這個花園咧就係個田地嚟嘅，因為咧原來佢當地人咧就喺嗰度種嘢嘅。咁喺嗰度種嘢咧。之餘咧，佢又可以係一個佢哋自己呢幾座樓嘅婦女，因為回教婦女通常都唔會想同外面啲人即係俾成日俾佢見噶嘛。咁但係呢一個叫私家花園裏面咧，大家就可以湊下仔啊，傾下偈啊，咁可以增進翻佢哋自己互相鄰里個關係啦。咁同埋咧，喺成個城市嘅佈局咧，呢一啲咁嘅 void 嘅空間咧，其實對於佢哋可持續發展好有幫助嘅，因為咧始終佢高山地區啦，也門咧其實佢全年嘅温度咧。佢都係廿幾度嘅，冬天咧唔會太凍，係零度到。咁但係咧都係高原地帶咧，其實都要考慮，因為比較接近太陽啦，所以都要諗個日照會唔會好影響佢室內嘅空間啦，或者會唔會真係有冬暖夏涼嘅問題啦。咁呢啲咁樣嘅大型啲嘅花園咧，結果就要做咗一啲城市嘅一啲空位，咁可以帶走啲熱量嘅。咁亦都可以，因為佢有一個比較大啲空間咧，可以令到咧所有嘅高樓咧，儘量嘅主要嘅房間都可以坐北向南咯。咁所以咧，都係由呢、這、一個當地嘅環境同埋天氣咧而考慮嘅一個設計計劃嚟嘅。 咁我哋再睇多啲撒那呢個城市嘅一啲建築啦，咁我哋可以下一節嘅時候咧翻嚟再慢慢睇，因為我哋一開節目嘅時候都講咧，我哋即係見咧撒那嗰啲嘅高樓嘅建築咧都係非常之突出嘅，咁好似同我哋之前認識嘅也門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咁究竟內裏嘅乾坤係點樣咧？嗱，轉頭翻嚟咧，我哋再同大家慢慢傾啦。 藝我嘅古城，傾渠嘅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继 续我哋今晚嘅建筑意嘅时间啊，同大家咧去到中东啊，睇下咧也门嘅城市萨那嘅沙那呢个城市啊。咁啊，头先我哋上一节嘅尾段咧，都同大家讲过咧，萨那呢个城市嘅布局啊，即系先到头先讲，哇，其实都系一个好复杂嘅城市，咁但系咧入面咧都会有好多嘅空间啊，可以俾妇女们又可以喺当中咧有佢哋嘅活动啦。咁啊，我哋即系比较下咧，譬如我自己都有去过一啲嘅伊斯兰教，即系嗰啲城市入面咧，都系一种即系好迷宫式嘅啊，即系转个弯，真系唔知去咗边嘅。咁嗰种迷城嘅感觉系好强嘅。咁但系今次我哋讲咧，萨那呢个城市咧，就好似有少少唔同啦。咁究竟点解呢个城市系会有呢一种嘅特色出现咧？即系既然都系伊斯兰教嘅文化影响底下啦，佢点解会出现呢一种嘅唔同嘅之處呢？ 嗱，我調翻轉講啊，就係話其實伊斯蘭教咧曾經喺好漫長嘅時候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包容性好強嘅宗教嚟嘅。我正話討論嗰啲咩守齋戒月啊，要禮拜五次啊嘅規則，其實就係所有規則。你信奉《可蘭經》就完嘅啦。咁所以你嘅所有好多宗教嘅儀式啊，或者組成嘅部分咧，其實冇咁繁複嘅。而阿拉伯世界嘅特色就係阿拉伯半島裏邊好多部落嘅，唔同部落有佢哋嘅生活方式，有佢哋嘅文化。是一直咧能夠保持嘅，即係你可以有自己阿拉伯部落嘅生活方式。佢哋係一起加入穆罕默德嘅世界去做。第一啦，第二就係話，就算譬如波斯後來信奉伊斯蘭教之後，冇再信索那斯德教，咁但係佢依然係伊斯蘭世界嘅一部分。佢波斯嘅文化都融入咗入去，波斯文化亦都唔需要修改自己變成伊斯蘭世界。咁所以依一個特點就係話，幾乎喺中東嘅城市。嘅一個迷思就係，我哋會以為所有中東城市都一樣，其實調翻轉應該講，每一個中東城市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嗰個特色仲容易嘅保留歐洲，因為歐洲先至有更加多嘅掣肘喺嗰個種種唔同嘅規限裏面。 係啦，咁同埋咧，伊斯蘭因為佢包容性高啦，所以咧，好似也門、沙那呢個地區咧，其實本身都有好多本地部落嘅。其實啲歷史學家同埋建築研究嘅人咧，佢都覺得咧，其實喺未有伊斯蘭人嚟嘅時候咧，佢哋本身已經有一個好強嘅建築風格，而呢種風格。而呢種建築風格嘅強度咧，令到咧當時嘅伊斯蘭統治者咧，佢都覺得我冇需要去改佢。咁所以咧，佢喺之前咧已經係，譬如先我講啲小區咧，可能係之前已經形成咗，亦都係佢哋生活嘅一部分咯。咁伊斯蘭點解可以擴張咁快咧？其中嘅人都佢包容性好強啦。你中意做點就點啦。咁譬如阿傑頭先話啊，我去好多都係好似迷宮喎。但係呢個亦都係包容性強嘅一個部分，就係、是、我唔理你點起，即係我唔好似羅馬帝 咁，即係冇規劃。 係啦，係冇規劃嘅。佢唔好似羅馬帝咁啊，你要跟我起呢個十字大街，佢冇嘅，佢冇一個好強嘅control 嘅意欲嘅。咁但係反而咧，如果你係一個迷宮式嘅發展咧，其實咩叫迷宮式發展咧？就係、是、你中意起就起咯。咁如果你中意起咧，通常啲人就會由市集開始慢慢，因為中心慢慢起噶嘛，逼下咁啊，總之有啲路整翻出嚟俾你俾佢啦。咁結果就形成咗一個點解大家覺得伊斯蘭一定係迷宮咯？就係、是、因為佢係一個自然擴張。咁如果你諗下任何城市自然擴張咧，一定係會由中心慢慢，總之有位就攝住啦，有位就攝住起嘛。咁亦都係形成咗佢嘅風格。咁但係我頭先講話沙那，佢哋因為本身有一啲佢哋小區嘅文化啦，所以造成咗咧佢哋今日都有五分一嘅土地咧喺呢啲嘅咁嘅花園。咁同埋咧，我覺得喺度行咧係幾特別嘅，我好中意，因為咧。除咗頭先話好迷宮之餘咧，因為我嗰陣時其實住喺佢舊城中心一啲高樓嘅，咁佢而家因為近年啦，咁我嗰陣時去就係我去過兩次啦，2001年、2001同埋2006年啦，都叫做相對穩定嘅時候咧。嗰陣時佢都想即係吸引多遊客啦，所以將舊城好多一啲比較歷史悠久嘅高樓咧改裝咗做酒店嘅。咁嗰啲酒店咧就係一啲比較簡單的酒店嚟喎，咁啊幾好啦，因為我咧就係譬如我可以住喺一間八樓上面嘅酒店，咁喺嗰度上面咧望翻落嚟咧，就見到個城市即係有開有虛有實嘅地方咯。譬如我真係如果唔係住喺嗰地方咧，我呢個城行咧，你就會成日覺得咧係俾高樓佔據嘅，你就會望住個天咧，就覺得哇點解呢個城市即係相對係高啦，你不斷向住上面望，因為啲樓又好靚啦。咁你就唔會發覺咧，喂。點解有嗰啲20% 嗰啲花園喺邊咧？你係永遠都好難睇到嘅。咁當你特登去掘係掘到咧，但係如果你喺街上面咧係冇嘅。呢、這個都係因為佢想保持嗰個私密性，所以好早已經有咁嘅概念咯。 咁嗱，我哋繼續咧去即係睇翻咧薩那呢個城市嘅發展啦。咁我哋話佢受到伊斯蘭文明嘅影響咁好快，因為佢都接近住聖城麥加啦咁樣，咁都好快咁樣影響到。咁但係接下落去嗰個城市發展。又是怎樣呢？ 其實去到後期啦，其實佢又冇乜特別好多嘅記載嘅。咁但係咧，大家都會知道咧，佢呢個圍城咧，其實咧去到中世紀嘅時候咧，已經有四個城門嘅啦。而家咧只係剩翻一個啫，就係喺佢南邊嘅叫做巴巴亞門，即係也門大門，亦都係佢哋最主要嘅入口嚟嘅。所以呢個城市咧，佢核心咧唔係喺正中間嘅，其實係偏南邊嘅。由巴巴亞門一路咧向北延伸咧，就係佢哋嘅鹽市集。因為以前咧主要係賣鹽嘅，咁而家就乜都有得賣噶啦。咁譬如有佢傳統嘅一啲匕首啊，或者佢哋男人戴嘅腰帶啊，或者佢哋一般嘅谷物啊食物都會喺嗰個揾到嘅，跟住先至會去到大清真寺，然後再去擴散唔同嘅小區啦。咁呢一個咁嘅佈局咧，其實去到後期咧，嗱我哋講伊斯蘭世界咧，你一定會諗起奧圖曼帝國噶嘛。但奧圖曼帝國咧，其實咧喺沙那咧，佢只係短暫統治過兩次，每次咧就100年。嗱喺奧圖曼嚟講係比較短暫，因為奧圖曼咧係橫跨咗600年嘅，差唔多。佢只係兩次短暫統治過，就係因為咧本身咧沙那咧佢嘅部落嘅民族性好強，所以佢不斷咧都係打走啲外族嘅。而咧咁強嘅奧圖曼都唔可以完全征服佢咯，所以亦都係點解可以保留到咧佢呢個建築風格咁獨特，同埋咧也門咧其實喺中世紀嘅時候咧好少歐洲人一啲叫做 explorer 會嚟啦，即係變咗咧佢好少記載，所以啲人咧當去到後期去到18、19世紀先嚟到咧，發覺嚇點解咧世界有一個咁靚同埋咁特別嘅城市存在咧？ 係啊，好難揾得到啊！你諗下，就算阿塞羅比亞嘅基督教嘅世界，都係要晚近嘅時候先重新發現。哇！原來有一個咁文明嘅基督教古國，曾經喺非洲出現。咁所以簡單講就係依一個位置咧，你好難去嘅。你諗下，你要穿過中東嘅話，你異教徒你點穿過中東咧？咁你要沿住西非經過好望國咧，你都要靠地理大發現之後時代先至慢慢開始。咁所以你要去發掘到東非到紅海附近嘅文明咧，其實要去到近西先會出現。 係啊，不過咧佢嘅地理位置啦，高山好似就啊喂，高山咪真係唔係好發展咯？其實都唔係嘅，佢都係有貿易路線嘅，因為咧。沙那咧其實近紅海邊咧係大約80公里嘅啫，咁佢變咗咧係一個連接咧內陸沙漠地區啦，或者北邊嘅阿拉伯沙漠咧，然後就去到呢個紅海邊。同埋咧，其實咧大家講咖啡嘅發源地就埃塞俄比亞啦，但係咧現代咖啡咧識炒識煮咧，其實由也門。Mocha 咧，佢有一個鎮咧，就喺紅海邊咧，叫做 El Mokala。其實咧，就係呢一個咖啡識炒咖啡嘅發源地嚟嘅。咁也門真係真正嘅阿拉伯咖啡，其實係也門發源，亦都係16世紀開始。所以嗰陣時咧，沙那咧慢慢咧就變咗一個咧好緊要嘅貿易城市。咁而呢個城市咧咁緊要，咁奧圖曼梗係打啦。奧圖曼打到第二次嘅時候咧，去到呢個18、19世紀嘅時候咧，佢將呢個城市就擴張啦。因為本身嘅城市咧就係、是好似一隻蝴蝶咁樣一隻翼嘅，咁佢就喺佢嘅西邊咧再加多隻翼，係同一個差唔多面積大嘅圍城。咁呢個圍城咧，全部咧都係俾呢個奧圖曼嘅即係一啲官員住嘅，咁亦都係一啲土耳其人住啦。咁所以咧，同佢本身咧，佢哋嘅規劃好唔同嘅。嗰邊咧係比較公正啲啦，有佢一啲政府建築物啦，同埋 大街喺度。 有大街啊，咁佢又會有個皇宮咧喺兩邊，即係東西兩個教堂之間咯，咁咪變咗好比翼雙飛咁啦。咁但係對於當地人嚟講咧，其實佢哋係唔中意去嗰邊嘅，因為嗰邊都唔係我嘅。咁所以後期咧，嗰邊反而就有啲猶太人住添，就變咗咧就唔係咁沙那嘅。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我哋头先都讲嗰啲高楼都系佢一个好重要嘅特色嚟噶，无论系佢上面嘅装饰啦，又或者点解佢会起呢一种嘅高楼咧，系佢自己本地嘅特色嚟。 系啊，嗱，其实呢个高楼有几种嘅，我觉得。唔係話佢有好多唔同嘅特色，而係你如果你係望佢嘅天際線咧，你發覺咧佢好多高高嘅嘢噶嘛，其中有一種就係啲宣禮塔啦，啲清真寺。咁其佢就好得意嘅，因為嗰啲通常係圓形嘅。咁方形咧就係佢哋嘅住宅。我講下個住宅先啦，因為清真寺嗰個宣禮塔只不過都係宣禮塔圖啫，唔係好特別嘅設計。但係咧，如果講空間設計咧，佢啲住宅咧就係好特別嘅。其實也門呢個城市咧，沙那咧，主要咧呢啲高樓咧就係5層樓為主嘅。 咁都係好講係階級嘅，因為咧，譬如佢城內面有三至八層樓都有嘅，三至五層咧，好明顯就係以前一啲比較低級啲嘅人住噶啦，即係歷史嚟就可能係一啲農民啊，或者一啲比較低下階層啊， 工人 啦，係啦，咁所以間屋又會細啲嘅。咁佢又唔會話真係好多嘅錢去起高啦。咁因為咧，佢哋點解會起高樓咧？其實同西班牙係一樣嘅。佢哋歷史上咧就係每一個家族咧去佔據一間屋。咁當你咧如果譬如有一個小朋友啊，佢有一個生咗一竇小朋友之後咧，你個家族咧會不斷咁樣去擴展噶嘛。咁佢哋就唔會隔離起個新屋嘅，佢只會加建呢一座咁嘅大廈。咁慢慢咧就會變高咗。咁即係話，如果你有錢嘅，你又娶多啲老婆，又生多啲仔，咁你間屋咪會越大咯，越嚟越高咯。咁所以就慢慢就發展咗啲咁嘅高樓啦。但係咧都有大細之分嘅，大啲咧就通常係六至八層高噶啦。咁佢個面積都會大啲嘅。咁所以咧每一層嗰個設計都唔同嘅。咁山拿咧，雖然咧佢就係個天氣咧係比較溫和啲嘅全年，咁但係咧六至八月都係雨季嚟嘅。咁雨季咧就會令到咧佢哋啲大廈嘅地基好受影響啦。咁佢周邊咧其實就唔係好多樹，反而係多石。石材咧就變咗佢哋主要嘅建築嘅材料啦。咁佢哋咧就揾一啲咧比較大型啲嘅石嘅灰色嘅石咧，就會做個地基嘅，好厚嘅，差唔多去到半米嘅。咁點解要揾呢啲咁勁嘅石頭做地基咧？第一就係防洪水啦，因為咧佢要每年咧佢嗰啲洪水，因為以前係唔會有排洪嘅一啲裝置噶嘛，總之水嚟我等佢退嘅啫，所以咧一定咧係有啲比較厚啲嘅地基嘅。另外咧，佢就要係預期將來呢個建築物咧可以承受佢所加嘅層數嘅呢一個嘅 loading， 即係打定十層地基。 係啦，咁你先可以喂，唔係你不斷咁起上去，你可以夠力噶嘛？所以佢個地咧係地基咧係比較堅固啲嘅。通常咧頭嗰一至兩層咧，差唔多六至十米範圍咧，都係呢啲咁嘅灰色石頭，咁啊又好強硬啦，同埋咧係冇乜窿嘅。因為冇乜窿就係更加可以強化咗佢底部嗰、那個結構啦。咁所以咧呢啲咁嘅部分咧，一樓或者地下咧，通常都係養牲畜啦，或者愛嚟做一啲儲物嘅地方啦，就唔係人住嘅。咁去到二樓或者三樓啦，二樓通常咧就係如果當有客人嚟嘅時候咧，佢就會係招呼客人嘅地方啦，就會係比較靚啲嘅，可能地下有地氈啊，咁啊會有少少嘅 cushion 啊，俾啲來賓嚟坐啊，咁喺接見室啦，咁就變咗好似由一個公共空間去到一個開始半私密嘅空間啦。咁三樓以上咧，通常就係佢哋真係嘅起居室嚟嘅。三樓咧就係一個比較重要嘅 family room， 一個家庭室。咁係我嚟做咩咧？就係、是、譬如屋企有一啲節日啊、生日啊，或者死忌啊、紅白儀式都喺嗰度舉行，所以就係即係變咗係一家人先會用啦。所以比較係蓋更加係私密啲嘅空間啦。咁再高啲咧，就會係一啲自己嘅起居室或者啲寝室。咁但係好得意嘅，佢哋咧通常就唔多家私嘅。佢哋係想保持咧，佢個室內咧係比較靈活啲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哋咧可以就住個太陽嗰個位置咧而搬嗰啲住嘅地方。譬如冬天我想多啲太陽，我咪可能向南邊住咯。咁如果夏天我又想避太陽，我就可能係北面住咯。咁就會係比較唔會受到佢嘅本身佢話嗰鎖定嗰個空間而令到佢用唔到啦。咁佢最底一層咧話就好犀利啦，因為最底一層咧就係最靚空間嚟嘅。我嗰陣時住嗰間房咧，其實都係最頂嗰層去改建嘅。咁最頂層係一個 mafran 啊。咁係咩嚟嘅咧？嗱，呢個真係男人獨有嘅房嚟啦。因為咧，始終回教都係有啲男尊女卑啦。以前咧，佢哋有錢人咧，最高嗰層咧都會係咧開最多窗嘅，因為咧佢可以睇到城最好嘅景緻啊嘛。同埋咧，你會發覺咧，佢中人頂樓個窗口咧，通常都會分幾節嘅。咁佢頂部咧就係一個半圓形嘅雕花嘅窗啦，咁呢個雕花嘅窗咧唔係雕花咁簡單，佢仲要係用唔同嘅顏色嘅玻璃咧相嵌落去嘅，所以組成一個好靚嘅圖形。 係，依家大家繼續上到我哋嘅網站度睇咧，睇到有一張嘅圖片啊，就係頭先阿仙奴所講嘅一個室內嘅場景啊，呢個嘅會客廳啊，咁啊見到啊頂上面嗰種即係好似嗰種哥德式嗰啲玫瑰窗咁樣，好靚喎。 係啊，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特色啦，同埋喺個窗下面咧，通常都係啲木製嘅雕花嘅窗嚟嘅。咁兩旁咧，佢都會有一啲咧係用佢哋嘅石灰泥啦，佢做成嘅一啲花紋做嘅一啲氣窗。咁呢一個玻璃嘅雕花窗都好緊要嘅，因為日頭嘅時候咧，佢照射入室內咧，就會見到一啲啊有彩色嘅陽光啦。咁你會發覺咧，其實咧也門嘅民居咧，佢外面咧 就好七彩繽紛嘅，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裝飾，但裏面通常係白色嘅，同埋咧係冇乜任何嘅傢俬嘅。佢咧會盡量咧係保持到佢用白石灰泥咧會去佈置每一個部分啦。就算咧佢有少少嘅一啲假咧，都用白色嘅。你會覺得咧係好純正嘅。我覺得咧其中一樣咧就係因為咧佢只要透過呢啲光咧，已經可以令到室內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咯。咁呢間咁嘅房咧，其實咧就係俾啲男人咧帶啲 friend 咧就上嚟食呢個吉草嘅。吉草咧其實而家都係一種即普遍嚟講，世界嚟講咧係毒品嚟嘅。咁但係喺也門或者喺非洲各呢個地區咧，佢哋都好多人會食呢種，係一種傳統嚟嘅。咁都幾影響佢哋當地嗰個民生，因為我譬如我嗰陣時咧都有俾人邀請去食吉草嘅。咁但係我會發覺咧，佢哋通常下午咧好熱嘅時候咧，晏晝一至四點就會食嘅。食完之後啲人咧就會哇嗨曬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哋咧唔係咁有生產力。 係啊，點解咁影響大？就係當地嘅農地耕地本身已經好少㗎啦，即係佢哋只有得3% 係可耕地面積嘅啫。咁但係咧，因為蝦草樣咁精彩咁正嘅東西咧。咁佢啲僅餘嘅可耕地好多都種咗呢一類型經濟作物，其實真係有影響。 係啊， 冇嘢食噶咯，咁樣 係啊，都可以入口嘅太平時代。但係如果打仗就大件事。 係啊，所以其實就變咗佢哋之後，我覺得生產力就會下降啦。咁但係呢一間房咧，除咗你食吉草之外咧，其實都佢哋男人日常生活咧傾偈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就係特別靚，因為都要宴客啦。咁啊係非常之即係如果真係有機會去呢啲地方，你真係要去睇一睇，真係好靚。 呢度係幾多樓嚟？ 呢度我住嗰陣時係6樓咯。 佢就住呢間房啦， 係啦，就係6至8樓嘅，咁所以咧室內就係好似咁精彩啦。咁講下室外啦，室外都好靚， 都精彩啊！因為我哋諗望去個城市入面，我係繼續睇嘅圖片嘅時候，其實佢好整體嘅嗰種感覺。你望去成個城市入面嗰種嘅啡色即係為主嘅石材啦，咁跟住咧即係白色嘅邊嗰度做啲嘅 花紋啦， 係啦，咁嘅花紋都令到成個城市本身就俾人一個好整體嘅感覺，而且係襯得好靚嘅嗰種嗰種感覺。 我去到嗰陣時候，我覺得似咩？我覺得似西餅咯。我成個城市哇，好多西餅咁搭高，因為好似 cream 啊，就係圍邊咁樣啦。 先同呢張相係你影嘛，即係孫麗塔嗰張。我即係其實捕捉得好精彩。點解咧？就因為好多嘅城市或者舊城市入邊，孫麗塔應該係高點嚟嘅，即係應該係舊建築裏邊最高嘅一啲嘢。咁但係你見到依一座咧，佢啲樓本身已經好高，然後啲孫麗塔喺裏邊咧就 爭高啦。 唔係錯，即係嗰個感覺咁嘅氣氛係相當之獨特。 我覺得有啲百花爭鳴咁樣，即係大家都好想鬥靚。所以城市咧就係、是、你覺得係用即係靚，唔可以用一個靚字去形容嘅。咁個外面咧，你見到好多哇白色嘅花紋，其實你睇清楚啲，其實好簡單嘅。佢主要係用啡色嘅石磚去起高，即係頭先話底就用灰色啦。但係佢一樓以上咧，全部都用啡色嘅磚去起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係平嘅，本來嗰個立面係冇嘢睇嘅，除咗開啲窗之外。咁、但係咧，佢啲窗都會好特別嘅，譬如用圓形啦，頭先講半圓形啦，或者方形，其實都係啲簡單嘅圖案嚟嘅。咁但係點解令到呢個建築物更加靚咧？佢真係識運用呢隻石灰泥啦。石灰泥咧之前都有介紹過嘅，喺希巴姆嘅時候，佢有一個好緊要用途咧，佢係防水啦。所以屋頂通常都會愛嚟做防水層啦，之餘咧，因為可以強化一啲窗邊同埋一啲角落頭啊，咁、所以咧佢都會係運用喺啲窗邊度，咁慢慢咧就窗邊整到咁樣，不如就整靚啲啦，加多啲花紋咧。所以咧每一間屋咧其實各自有唔同嘅花紋嘅，你發覺，但係咧當佢拼合嚟嘅時候咧，佢嘅原理就一樣噶嘛，所以咧就變咗咧成個整體感覺一樣。同埋咧，我覺得薩瓦咧佢精彩在就係每一座屋咧其實都係人手去砌的，所以你冇見一啲絕對嘅直線。反而咧，你就覺得有一種咧好強嘅人情味啊！譬如我去嘅時候咧，有啲比較近代啲再翻新嘅建築物咧，其實用而家嘅譬如石屎嚟起啦，又要扮翻啲咁嘅窗啦，但係咧全部太不直啦。譬如啲窗，佢係用工廠倒模形式嘅，你就冇咗嗰隻手工味咯。你而家睇啲相咧，你就覺得有少少彎彎曲曲、斜斜地咧， 好粗糙得嚟，但係有嗰種即係變化喺度，唔係一式一樣。 係啊，我就係中意呢一隻咁樣嘅人工嘅感覺咯。咁所以咧，其實近年咧都有少少新嘅建築物咧破壞咗成個舊城嗰個理基嘅，即係感覺上就是、新嗰啲點解你都係好似扮緊舊嗰啲？點解真係冇即係用翻本身去嗰個技術去做咧？同埋咧，成個城市啦，除咗呢一啲咁靚嘅住宅大樓之外咧，就係啲孫麗塔。孫麗塔我都想講咧，佢嘅設計咧本身就係圓形一條，冇乜特別噶嘛。佢就喺外面咧有唔同嘅一啲花紋，有啲甚至咧係會係你發覺係啲可蘭經嘅阿拉伯文字嚟嘅。咁所以咧，佢都好將一個宗教咧融入翻喺佢哋建築嗰度咯。咁所以咧，去到呢個舊城咧，你會哇，真係日頭已經睇到眼都花啦，但夜晚真係又唔好錯過。因為頭先講咧，嗰啲玻璃七彩雕花嘅窗咧，其實夜晚咧，當佢如果 個個都開燈嘅時候咧，佢就好似燈籠咁嘅。你諗下喺城嗰度行咧，其實每一家都有一個彩色嘅半圓形嘅窗，係非常之靚。不過可惜咧，其實咧我夜晚行嘅時候咧，又真係唔係咁多人開燈嘅，因為始終都係窮啦。咁但係咧，如果真係我諗去到好繁華盛世嘅時候咧，呢、這個城市夜晚咧又有另一個感覺咯。 嗱、咁我哋睇咗剎那嘅一啲建築嘅時候，我哋再去睇翻啊，近年即係尤其是即係仙奴又去過也門都去過兩次啦。咁啊，去睇近年剎那嘅發展又點咧？啱啱都講到係咪即係有啲新嘅建築係令你都唔係太滿意啊？ 其實剎那已經係相對比較遲去發展嘅，六十年代先可以現代化。你諗下，我之前講啲十九世紀尾已經開始噶啦嘛。所以因為佢真係好似俾人遺忘咗好耐， 窮啊， 係啊， 冇咗個紅海貿易就大件事。 咁佢之後咧就因為開始又係起新區啦，啲人發覺有好多啲喂石屎建築物出現喺七十年代先出現，咁開始啲人覺得喂嗰啲好似又唔使保養又唔使維修，因為保養同維修呢啲咁嘅石樓咧，其實都幾貴嘅。因為加上咧，雖然咧佢哋古代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叫做排渠嘅系統噶啦，佢哋有一啲古代嘅廁所，佢亦都會有一啲石渠咧係擺到去最底有間房咧就去儲一啲糞便，呢啲糞便咧佢哋就係透過高山嘅空氣咧可以將佢啲臭味帶走嘅。咁而呢啲咁嘅糞便咧，最後咧佢哋就會攞咗去咧佢嗰啲公浴室嗰度咧就愛嚟當柴料咁燒啊。咁結果咧佢就可以循環啦。咁呢啲燒完嘅灰燼咧又可以愛嚟做肥料，所以咧本身咧就係一個好環保嘅諗法嚟嘅。咁但係去到而家現代咧，喂唔得啦，廁所你冇一啲即係沖廁啊，又冇一啲排水咧，其實係非常之唔得噶嘛。咁你要喺呢啲咁嘅舊樓度安裝咧，非常之貴。咁同埋八十年代咧，呢、這個舊城咧其實裡面嘅路咧全部都係沙泥路嚟嘅，係冇一啲石屎路嚟嘅。咁變咗你車入唔到啦。咁呢個舊城好似開始有人覺得，喂，都唔係而家人用嘅。慢慢咧，好多人就離開，咁就令到有啲部分嘅大，即係啲咁嘅古蹟咧係荒廢。咁當然啦，去到八十年代就係 UNESCO 咧都有嚟到呢個舊城，覺得哇，呢個舊城真係冇可能俾佢毀滅噶嘛。所以佢都揾咗好多國際嘅一啲志願機構同埋一啲錢啦，希望就可以復修呢個舊城啦。咁呢個舊城亦都係加入好多現代化嘅設施嘅，包括一啲基建啦、供水啊、食水啊、電啊，希望咧可以令佢活化咧，變翻一個新嘅。可以而家人都用到嘅，但系咧，即使咧，大家好努力咁样去做一啲咁样嘅活化啦。我当年2001年同埋2006年两次去过呢个城市啦，咁我觉得个改变都几大嘅。头先我都讲啦，旧城里面咧有啲建筑物咧，少不免咧都要用呢啲石屎去起，然后咧外面咧就扮翻而家，譬如用一啲啡色嘅砖啊砌翻个外表，希望可以好似佢哋旧嘅一样。但系你睇得出咧？其實咧新嘅咧，即係太光鮮，同埋咧佢太工整咧，完全又冇咗個味道啦。咁最慘咧就係其實喺2011年嘅阿拉伯之春之後咧，其實也門咧而家係陷入內戰，亦都係好少人知道。即係大家都可能關注嗰陣時嘅埃及啦，或者後期嘅敍利亞啦，都覺得啊嗰度好多人造嘅危機。咁但係咧，其實喺也門咧到今日咧，佢嘅內戰都未完。咁沙那成為一個首都咧，當然係兵家必爭之地啦。而家咧就係反政府嘅基地嚟嘅。咁也門基本上而家都一分為四添，即係除咗佢反政府係佔據咗也門高山地區啦、沙那之外咧，其實北邊同埋沙漠區咧，佢就係俾政府軍佔據嘅。咁亦都有呢個 IS 同埋呢個阿爾蓋達基地咧，喺佢嘅沙漠中部咧，佢哋係佔據咗一部分咯。咁仲有一個部分咧，係近來咧係南部先成立嘅一個反政府嘅一個地方咯。咁變咗咧，佢係好混亂咯。咁喺2015年咧，其實咧就因為哇，好多人即係打嚟打去啦，結果咧舊城咧都試過被炮轟啊，所以有一啲咧舊嘅建築物咧係冇咗。咁好可惜，因為咧其實呢啲咁嘅石造建築物咧，如果冇受人為嘅破壞咧，你只要咧即係比較努力啲去翻修咧，其實可以起好多年，因為咧城內咧好多建築物，譬如我講嘅清真寺啦，佢由七世紀開始有咧，其實1300年，咁好多啲咁嘅舊樓咧，其實有超過1000年，雖然大部分咧就有400年啦，有部分係1000年，但係你可以見到咧，如果唔係有人類嘅破壞咧，基本上咧可以繼續嘅。其實也門咧喺以前阿拉伯嘅時代咧，佢叫做阿拉伯快樂之地嘛，嘅 Arabia Felix 呢地方咧好開心。其實你見到咧。喺呢度住一定會開心嘅。譬如我嗰陣時去住咧，去旅遊嘅時候咧，啲人當地見到都會不斷同我打招呼啦。Welcome to Yemen，Welcome to Yemen。你會覺得咧係好開心嘅地方。 正常應該大馬士革打呢邊冇戰爭。 係啦，咁但係唔係啦。咁嗰陣時會覺得呢個地方咧係所有人都好開心、好歡樂。 嗯，咁我哋就希望呢個戰爭咧就盡快結束啦，等也門都可以好似佢嘅名字咁樣就成為翻一個嘅快樂嘅城市嚇。咁我哋今日同大家介紹咗也門嘅塔樓啦，亦都講咗佢嘅城市設計，咁啊非常之有趣啊！咁我都真係有機會都好想去睇一睇嚇， 要去 啊！咁我哋嗱聽眾們如果有興趣咧，都真係可以試下睇下會唔會下次旅行都試下揀也門呢個地方。 地方啦。好啦，我哋今晚嘅建築議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講嘅其他嘅城市嘅設計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建築議主持：先露、曾卓然、馮傑，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